三大撚人，一個肥佬黎，屌你老尾，一個蕭若遠，屌你老母，一個鄭經翰，三大撚人啊，又出律師信啦，屌你老尾真係，然後個個自以為自己好撚有江湖地位，搞風搞雨，屌你！ 喂，你講咩啊？你个冚家产！ 你大镬，我真系准备着 花生当饭食。 我哋最积极。 HKP 一八八好特别，我系萧若， 我系郑经翰， 我系肥佬黎，撑呢班后生仔。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大军阀嘅时间啊！唉，头先就播个新征稿啦。阿肥佬黎话撑我哋呢班后生仔。阿土伯，你仲系咪后生仔啊？ 我唔系啦。我已經俾你哋譽為土伯之後，即係其實真實嘅年齡咧，都係年過半百。雖然其實咧，你咁睇落去咧，我同呢、這個周永康咧，即係學聯嘅秘書長嘅年紀差唔多，係、嘛？佢私下都話：，咦，陶君衡都仲幾型喎。 係， 但係其實咧，我係同佢相距25年嚟嘅秘書長啊嘛，大佬。係 嘛？ 我係89年啊嘛，佢2014啊嘛，咪相距25年咯，屌。係 啊，咪即係你生得佢出嘅咯，已經係。 生得佢出，不過嗰陣時冇咁含濕咁就，或者嗰陣時候咧已經係有偉大嘅發明呢、這個避孕套。喂，大佬，而家爐炒花生啊，大佬你兩條友搞咩？ 喂，即係咁樣啦，即係其實即係頭先已經即係有一個 breaking news 啦，叫做係即係喂原本喂眾即係夢眾望所歸，即係大家都即係翹首以待嘅一個叫做係學聯嚇，同埋林鄭一個即係叫做高峰會咧。诶、突然间又搁置咗咯， 7点几嗰时候冇错， 系点解咧？就话你即系其实嗱，就唔应该就将呢样嘢咧，就将政制呢样嘢就同占中就扣上关系。咁其实呢样嘢咧，就喂就似乎就好似奥巴马或者系以前布殊对待呢个拉登咁一样，就觉得你呢班咧就其实咧系呢个叫做系恐怖分子嚟嘅，我哋唔会同恐怖分子妥协嘅。 更咗一样嘢，佢就话呢、這个对话咧就唔应该有前设嘅，你而家学联同埋学民咧就整咗个前设出嚟嘅时候咧，咁啊即系冇乜嘢好倾啦咁样咯。 咁你都 set 前设啦，你话要喺宪政下边去即系同我对话，咁即系你做 lecture 我啫，即系话根据基本法就附件入边咧有呢个提名委员会，咁就四大界别。咁跟住再講呢個人大嘅決定，咁我同你傾咩咧？ 咪即係講基本法咯， 係嘛？翻翻轉頭嘅問題就係、我點解要佔中嘅？就係因為落咗三道閘。 梗係啦，我低温已經講同你講嘅公民，即係公民抗命啊嘛！公民抗命，梗係要爭啲嘢翻嚟啦。 我梗係要跳脱出你嗰個框架啦，我仲走入去你嗰個遊戲規則嗰度玩，你當我傻仔啊，大佬！我嘥咗成12日喺條街度喺度佔緊。 喂，唔係喎，但係啱啱喺小巴度聽阿李華明咧就講 due process 嘅問題。喂，你講你同嗰班林鄭同埋嗰班後生仔對話完之後，喂，你都要根據翻個 due process 然後就由阿林鄭就走去寫一份 report 俾全國人大問下佢哋可唔可以軟化翻個立場，先至可以有得繼續傾落去。所以根本就唔會有意義嘅噃。 唔係，我覺得評論佢呢樣嘢咧就已經係冇意思嘅。點解佢話對最後唔對咧？ 係 呢個先至咧，其實你睇到政府成個嘅即係部署同埋謀略究竟係乜嘢？ 点解咧？点因为其实佢咧就过咗海已经系神仙啦，觉得自己系神仙。 因为点解咧？嗱，我分析呢场运动，上个礼拜我分析咗喺催泪弹之前嗰几日，系全部系摆硬噶嘛。 系啊， 系嘛？由呢一个嘅拉四十几小时啊，唔保释啊，到焗你出去呢一个嘅政总唔俾走马路，等你有机会掟催泪弹。其实呢啲系一种强硬去驱散群众嘅方法。 其实 后期咧。第二個 part 係重要嘅啦，就係個放軟手腳。OK， 搞呢一個嘅無政府嘅狀態，差佬全部撤出，等黑社會嚟搞你哋，係嘛？群眾鬥群眾嘅方法。嗱，我後屘我分析咗嘅，佢分咗三日嘅，由上個禮拜五開始。 係 啊， 第一日黑社會打示威者，咁你唔驚啊嘛？咁咧就組織兩批黑社會，一班係撐佔中，一班係佔中嘅，搞到好鬼混亂。喺度即係搏鬥、肢體抗爭啦，嗰啲就係、第三日咧，就係做咗一班所謂嘅佔中支持者，係支持佔中嘅，同警察對壘。係 啊， 咁其實都係嚇你嚟嘅啫。警察咧或者政府咧，完全係即係舉起雙手咧，企埋一邊，等你班友仔。嗱好啦，由強硬到軟化，到出黑社會，到話對話唔對話，其實而家想做咩咧？係拖，拖死你哋。嗱，你諗下， 佢覺得時間喺佢嗰邊， 因為我哋群眾嘅支持係。在这一场运动里面建基于两样东西，催泪弹，黑社会。 是啦。而上个礼拜 任何继续消耗下去的话呢，就是说我们会继续损失那些人的支持。因为香港人就是这样的嘛。他不明白什么叫 low pain, no gain 的嘛。 喂，如果你这样讲的话，伤害。 喂，左下路左几个钟头，喂屌我日日翻工啊，阿哥，因为我揸车的人来的嘛。或者我现在都选择搭地铁添啦。地铁逼到我妈都不能认得。是好撚辛苦的。揸车呢，我即使去到移东酒店东区走廊一落，我起码都失三个字。以前我好快嘅啫，五分钟就已经到。 如果咁样讲嘅话，而家呢即係坐地铁可以见到好多大粒佬同埋明星喎。即係九云咪而家好似当坐地铁咗。 郭富城都坐地铁。係呀。 搭的士你起码贵咗十几廿蚊。或者的士根本就唔再嚟，因为好多路都封咗。 买唔到你需要嘅时间係咪，即系你而家见到好似袁咏仪同埋边个都即系一齐搭地铁啦，而家咁样样。 咪所以而家咧就系进退维谷啦，不单止系示威者，系政府都系 吓， 成个你谂到嘅，我一早都收到风啦，即系我唔系收风，我有建基于嘅分析嚟，好多都已经系、根本佢唔会出解放军，亦都唔会武力清场，因为法国咧武力清场咧付出嘅代价太大。第一，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都系 small open economy、如果你武力镇压嘅话，有任何人有损伤嘅话，或者个镜头好难睇嘅话，你知道咧，而家 the world is watching 啦嘛，系嘛 ？Time Magazine 都两期呢个头版啦，系咪 ？New York Times 都发表社论啦，你共产党边度仲敢做呢样嘢？佢系要强硬，就话咧，我一步都唔退。你提出嗰两个要求。重新嚟过政改嘅五部曲，睬你都傻， 六八九落台都唔理， 都睬你都傻， 系 up to now 都仲系啊！我哋下个 part 再分析呢个问题啦，究竟六八九会唔会落台？咁你咪群众运动咪失败咯？即系用阿鸠达嗰啲个讲法咁样，系嘛？即系黄杨达、黄毓民嘅讲法啦，就话乜都冇啊！所以你唔系示威者又进退维谷。政府又進退維谷嘛？ 咦，咪好似嗰啲國際評論所講，喂，大贏家係共產黨喎。 唔係嗱，而家咁樣講就係話，而家你基本上你乜嘢都攞唔到喺手啦。好似阿葉國軒都話齋咧，即係話，哇，你見好啊收，我唔明你點樣見好啊收啊？你見到乜嘢好啊？ 咪所以好多人都講噶，有好多人都不斷喺度同我身邊喺度吱吱吱吱吱吱喺度噏嗰陣時候咧，就喂大佬好退場咯，我退唔撚啊！点样退、啊？ 唔系咯，你要赢到尽，你一步不让，系嘛？ 系嘛？ 咪共产党系将所有 喂，你起码揾梁振英出嚟祭旗 啦， 系咯、 其实老实讲，都容易解套噶， 系 咪？即系对个运动嚟讲，但系我哋都依然会 argue 咁啊！屌你换个梁振英，你揾个李振英同埋陈振英出翻嚟有乜分别啫？最重要、最重要嗰样嘢就系呢一个政改啊嘛，系咪一个冇筛选嘅选举嘅行政长官啊嘛，系咪有公民提名啊嘛，系咪有政党提名啊嘛，定系还是你净系1200人嘅提名委员会，仲要攞完八分一之后再攞二分一先可以入原闸？ 嗱，其实有一种讲法就系话，点解佢一步不让咧？即系因为嗱，好似据闻就系话习近平揾咗好多人落嚟收风啦，系嘛？即系就话、喂，其实如果即系揾阿秃鹰或者系阿梁振英落台嘅话，喂，系咪即系肯退场啊？你哋喂，但事实上。佢俾翻嚟嘅答案 feedback 就係話唔肯啊嘛，既然唔肯嘅話，喂，屌，喂，嗰、那個係面子攸關，係嘛？佢而家喂 ，the world is watching 啫，佢唔撚你啦，或者係最大鑊就係大陸 is watching 大陸人 is watching 啊嘛，大陸人 is watching 嘅時候， 你諗下今日 Yahoo 有段新聞啦、你話大陸人 is watching 啊，啱啊，就話聽日唔知話五點到九點啊，佔領天安門啊。 咁大王、 有啊， 系啊 ，follow 紧啊，搞唔搞得成啊？另一件事，喺 Twitter 已经系公布啦。所以你啲人讲香港嘅民主运动冇 demonstration effect， 冇影响嘅作用。 唔系嗱，讲翻习近平嗰个考虑先。嗱，我如果我真系俾佢两个退落嚟，我攞人头换唔到任何嘢嘅时候，我做咩要让咧？佢就觉得咁样 因为个关键，习近平自己都知啦、作为一个红二代，觉得呢个江山系我哋。阿爺阿爸打翻嚟嘅人，系寸步不讓，同埋佢更加了解群眾運動嗰個脾性。 今日我可以用呢一个群众运动去攞到啲嘢嘅话，第二日我又攞个群众运动攞第二样嘢噶嘛？ 但系问题就系， 共产党咪靠呢样嘢起家咯？屌！ 但系问题就系话，我哋香港人睇在眼里，就觉得你屌你，喂你太串咯，喂你搞咁 Q 多嘢，一步不养，而家仲要有啲人就叫我哋退场，即系好似阿陈日君咁样样啦。喂，不如周深播段片嚟听下先啊！ 听下呢个主教呢、這个 系，听下主教讲咩先？ 即系讲咩内容啊？ 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枢机形容占领行动已经失控，应该立即撤离。他又批评学联骑劫整场运动，不应该主导和政府谈判，而围堵政总等同引政府以暴力清场。陈家俊报道。 请你们先回家，你们不回家我们不可以回家。 早前呼吁学生撤离的陈日君主动邀约记者做访问，他认为占领行动已经失控。 完全失控，完全失控，完全失控，是不适宜，不适宜这么多火头，很难持久的。那些老百姓他明白应该做些牺牲，但他不会长期这样的嘛，是吗？他可以犧牲啲嘢，但係你叫佢咁耐十日啊，你而家都冇定期喎啊，完全冇定期嘅，咁點啊？佢可以繼續啊，日日唔翻工嘅咩？學生唔翻學啊？ 同我哋一齊入去公民廣場。 佢又話學生重奪公民廣場被捕，獲得市民支持，令到佔中三子被迫提早啟動佔中，整場運動亦都已經變質。 其實係而家學生騎劫咗我哋人民嘅獨立公民度，因為。佔中是不是圍困政府的地方啊？現在學生圍困政府的地方啊，照世界普遍的標準呢，其實政府用暴力呢啊，都很多人會了解的哦。你威脅政府的，現在學生做的事肯定是有鼓勵這個政府的暴力。 即使学生和政府即将展开对话，陈日君认为学生都应该先撤退。 是不是要特首辞职？他面皮好厚，他无耻的，他不肯下台，那怎么办？你等他等多久？你等一天是你自己损失一天。撤退呢绝对不是认输，撤退是为巩固我们的力量，能够继续这个运动，但是呢这个聪明的办法。 陈日君希望学界、占中三子、民阵、泛民议员等能够组成联盟，同政府谈判，迫使当局重启政改五部曲。陈日君形容依家嘅情况令人忧心，留守多一日等于输多一日。咁佢话自己都系出于爱惜学生，希望佢哋可以听下劝谏，唔好意气用事，应该见好就收。Now TV 记者陈家俊报道。 嗱，呢種見好又收嘅講法咧，原來佢同阿即係葉國軒嗰啲又係不謀而合喎。咁而家我見到即係網裏邊已經開始有人話佢係五毛啦。嗱，首先我講翻即係我點解我其實我都唔同意陳日君喂大佬，即係佢話即係而家佔中已經變咗騎劫，唔係失控先。我真系唔觉得失控喎、啊，大佬。 唔系而家好有秩序，咁咪大家都知道系霸咗金钟道、下角道、啊旺角、亚加老街同埋呢个弥敦道。 点失控啊？我真系 同埋铜锣湾嗰条咩？我都唔记得咗啦，嗰条轩尼诗道。 系轩尼诗道冇啦，而家都冇啦，冇啦。 唔系，但系我觉得佢唯一讲啊啱就系点咧？就话你要成立一个大联盟。 系。 嗯 吓，但好似成立咗啦，好似 又话 即系 叶宝林喺晏昼嗰度成立一个全港各界支持学运联会啊嘛， 左交出动啦，呢 真系大镬，真系。诶，叶宝林其实老实讲， 喂大佬，佢真系唔应该即系攞自己牌头啊。 系啦，即系 喂，咁第二，佢话骑劫学生騎劫、骑劫占中，嗱有好多人唔同意呢种讲法噶，嗱我亦都有保留，因为事实上咧，当日你话占中低温嗰日咧。其实是黄之锋，即系其实系即系抢滩成功，先至促使到阿边个嘛，阿戴耀廷话要提早占中噶嘛， 冇意思嘅。其实而家讲紧骑劫嗰啲人咧、 嗯， 就系心中有鬼。 系， 嗯， 运动有边个骑劫边个啊？ 系， 嗯， 老实讲，你话学联骑劫三子，我当你系成立啦。咁三子又骑劫边个啊？咁佢咪骑劫紧我哋过去嘅公民抗命咯？系咪？我由90年 我代表學聯開嘅記者招待會，嗰陣時候仲唔係叫不反對通知書，嗰陣時候叫做申請公眾集會嘅通知書。我哋話我哋以後都唔申請啦。咁、你咪騎劫緊我？ 大家要做， 我唔會咁講噶，因為點解咧？大家一齊做有乜問題咧？ 咁你覺唔覺得 沒有誰騎劫誰？ 唔係大家做唔到啊！司徒老人嗰、那個嗰個座右銘，即係成功不必有我，唔係成功不必在我，功成必須有我。 唔係，但係嗱，佢陳日君亦都講樣嘢咧，就係話。对话即使对话先，亦都应该自己撤退先。呢个你同唔同意？呢个又 错 啊！ 你只有你嘅群众继续喺占领区嘅话，你先有谈判嘅筹码。 系咯， 系咯。 金融峰而家衰咗啦嘛。 不过佢嘅讲法咧，喺枝节上有部分啱嘅，我系认同嘅。即系你话有啲地方，啲都冇捻人嘅，你摆住啲路障喺度，你唔觉得好核突嘅咩？ 例如咧，因为而家好多。 金鐘道咪其中一個關鍵咯， 呢個係 你咪俾人嚟搞你，跟住你就神憎鬼厭。你話我有人喺下角度唔同，我可以繼續佔落去，係咪？我有人喺旺角，我可以繼續佔落去。但係如果你完全人都冇，鬼影都冇一隻嘅，咁你擺啲路障，你估你真係革命成功？ 喂，但係問題金鐘道嗰啲 suppose 應該係警察自己拆會好啲嘅， 因為而家冇人敢拆啊嘛，冇人敢即係攞。做衰仔嘛，如果我领导呢场群众运动，喂，第一你要我 keep 住我自己嘅 momentum， 第二我需要 serve 嘅 purpose 系乜嘢？你就系令到唔好犯众怒嘛，我要攞紧 support 啊嘛，除非你焗佢镇压，就系你做英雄，你做烈士，即系嗱攞血换翻翻嚟啦，咁样好似八九民运咁啦。 但你柴令俾人闹到而家， 咪咯？喂，你而家咪重蹈紧柴令当日嘅错误咯？我哋要流血啊嘛，不过自己系自己走撚咗去啊嘛，咁呢啲咪契弟咯，屌！ 唔系佢信得主，都原谅共产党嘅， 系咪 你都可以咁样做噶。 喂，你而家其实重复紧天安门当日嗰个错误啊！我上个礼拜已经讲咗嘅，就话越激进嗰啲，越表面上寸步不让嗰啲，其实你系推紧个运动，佢一个死角。 但系我哋而家有冇条件让先？而家佢又真系 而家冇条件让，但系我觉得嘅枝节系可以让， 系， 即系你话旺角系唔应该撤啱，因为点解咧？我哋咁捻辛苦顶住呢个黑社会嘅话，我点解要让啊？ 系啊， 而家你让嘅话，就真系好似对佢哋唔住啦。 你下角度咁辛苦，嗰个系最重要占中嘅地方，系嘛？我咪批评阿淡，我屌佢都唔捻识路嘅屌！你占下角度就真系成个中环都瘫痪咗， 系 嘛？ 系。 系嘛？佢做咗边个阿 Tony 话佢嘛？而家做咗五毛嘛？屌佢啫，笑捻死人嘛，大佬系嘛？ 系 喂，但系嗰啲你冇 咁啊？但系 你冇人嘅位或者唔系最 crucial 嘅位，你系唔应该影响人哋嗰啲，即系你俾只口人哋喐你啊！即系嚟铜锣湾嗰个喜记嗰度走去非礼非礼靓妹嗰啲，佢咪攞个位喐你咯？不过佢只戆居啫嘛，系嘛？即系冇人哋对长腿咁，你梗系实死啦！ 人哋话佢老婆靓，冇必要去即系非礼人。 屌多余嘅老婆靓，唔想非礼人咩？屌你真系多，即系呢啲讲。 喂，但系咁样讲，嗱淡亦都有啲讲法咧，不无道理嘅。嗱，譬如就咁讲，就系话嗱，我觉得啦，即系起码嗱，除咗陈日君之外，阿肥佬礼亦都即系吓，已经开始口头上都有啲软化，即系亦都觉得有退场嘅必要，甚至 唔系咁你嗱，老实讲，群众运动咧，我亦都讲过噶啦。一定有进有退嘅，系咪？我后日可以翻嚟噶嘛？即系正如你又再讲紧八九民运啊！屌嗰阵时候八九民运由五月中啊，支联会成立之后啊，差唔多日日都游行噶啦。同而家有冇分别啊？唯一就系你阻唔到人啫嘛。但系你阻人，其实而家有个实际意义嘅，个意义就话俾香港人听，你争取民主系 no pain no gain 嘅。但系你唔可以有啲无必要嘅阻人噶嘛？系嘛？你不如阻埋人哋翻工咧，屌！ 因为我咁样谂啊，嗱，如果你话咧，即系嗱，我而家摸到阿土你讲法啦，就系话 even 你话退嘅话咧，即系其实喺枝节上面退，即系尽量其实系唔影响呢啲小市民嘅前提下面。 唔系，即系你嗰个好核突，你成个即系舆论战里边咧，就系嗰个婆行入去政府总部翻工嘅， 系 播咗几多次？嗰个婆，我记得喺有线电视我睇咗两次，晚翻屋企。一日就话唔俾佢翻工嘛，系嘛？你系咪连嗰个小市民都唔让先？我真系怀疑喺度顶住个包真系咪鬼嚟？屌！ 咁事实上已经好多系鬼啦，自己拆铁马啲， 自己唔系拆铁马，系摆铁马嗰啲先系鬼。话俾你听，话俾你听。而家我估计就系，除非你真系话我要成瘫痪成个 香港，瘫痪政府嗰个运作。 嗯， 咁就有道理。但如果你唔系咁做嘅话，咁你又占少少路。跟住你又唔撚俾人翻工，咁你 即係民情未去到嗰邊， 即係你咩意思啊，大佬？你俾個阿婆咁屌你， 嗯、 大佬佢翻日工就要出一日糧。喂，我哋係咪呼籲咗全港罷工先？我哋冇啊嘛。 有商學上個禮拜四講啊嘛。 屌佢冇人 follow 啊嘛，大哥，邊個 follow 你啫？屌我會計師都翻緊工，屌唔撚使交。交呢個 audit report 俾啲客啊，大哥。 嗱，因為咁樣啦，其實嗱， 即係大家個民情啊。未去到係三罷個階段。 你講個民情嚟講，其實 同埋你諗下，我出街食飯，我哋上次都講過啦，感覺到 係我知嗰、那個阿姐嘛， 同八九民運嗰陣時候，左中右托全部都係支持。 你話呢、這個佢話呢個阿董建華係最好， 唔同嘅，係完全唔同嘅、 嗯。 你以為你自己贏咗啊？你輸緊我你聽， 嗯 嗯， 過一日你輸一日話俾你聽。 嗱咁樣， 你唔好俾我估中。 阿黃之峰而家出咗新招啊，我啱啱見到呢個百 二啦。而家最大鑊就係點咧？ 啊， 所以輸機某程度係啱嘅，屌、嗯！喂，學聯同呢個學民思潮日日都變嘅，屌！大佬我點 follow 佢？真係 嗱，你聽埋佢講點講先啦。嗱，咁啊，林鄭而家就話國智佢聽日個對話啦。咁而家咧。阿黄之峰啊，将呢个喺呢个 Facebook 嗰个专业嗰度吹鸡咯，就喺度话听晚大家识做啦，咁样样，咁即系又系想即系叫做好似系重演翻之前嗰个礼拜咧 ，Weekend 咧就系其实黑社会出嚟之后就咁多人一齐集会啦。喂，咁但系 唔系啊，我收到风啊， 系点样咧、 嗯？有人 send message 俾我啊， 系 今晚就系清场咯， 系咩？ 星期四晚清場，嗱我唔知呢個 message 堅定流啊， 嗯、 啊不過分別有兩個人，一個就話要同我講電話，一個就 send message， 今晚會清場。OK， 係咪又係狼來了啊？ 我唔知啊。 唔係如果係真嘅話，亦即係話林鄭佢生大閘之後，然後佢諗住清場就係連你閘嘅機會都冇啊嘛。咁然後咪做一個完完全全失敗嘅群眾運動。 咦，咁樣講啊，土你覺唔覺得咧？近排啲差佬咧，即係其實開始軟化咧，甚至逢同你吹水做 friend 咧，搭即係有 成個 plot 嚟嘅。 又會唔會係即係其實係 成個陰謀嚟嘅？ 啊， 嗯、 即係陳日君某程度係講得啱。雖然我覺得佢應該係內部開會講，不過我知道阿書記咧， 嗯， 即係我嘅書記咧。就已经系讲咗好多日噶啦， 系 吓 佢讲成个礼拜先至正式自己 call 记者出嚟讲，屌，因为佢兴得好紧要。 嗯， 第一你冇大联盟，冇组织，冇领导，冇能收能放。 咁佢要屌下黄杨达噶，吓、啊，即系黄杨达佢话即系唔可以有咩嘛，唔可以有大台，即系全部都系。 屌你，因为佢想做大台嘛，屌佢想抢人咪啊嘛， 系 嘥鸠气啦，大佬，屌真系，系咪你嗰啲咁嘅阴谋，你同黄老邪。唉，你条尾摆边度我唔捻知咩？系咪？不过你自己嘅人无耻，你自己丑怪，要做埋呢啲嘢。 系 喂，呢、這个世界，尤其是系群众运动，你系同人打紧仗噶。 嗯， 唔通阿龙又话呢一样 ，Anthony 又话呢样，我又讲一样，咁、咪就散晒。 嗯， 我一个形容啦，你而家好似去唱卡拉 OK， 即系我哋花生台咧，有一晚去唱卡拉 OK 嘅。 系边个？ 我哋唔需要投票噶，我哋真系冇领导啦，系嘛？阿龙，你同 Anthony 咪早走噶嘛？ 系啊， 咪继续唱，咁咪继续喺度唱咯。 嗯， 系嘛，直至到凌晨人哋闩门为止咯，直至到人哋清场为止咯。 嗯， 咁呢个唔系群众运动嘛？我哋唱 K 就得嘅，大佬，我都点零钟走咗啊。 嗯， 咁你院长同阿 B 嗰啲咪唱到四五点咯，第二朝凌晨翻屋企咯。 嗯 嗯， 大佬，群众运动唔系唱 K 啊，哥。 系、 你唔能收能放，你唔系进退有序或者系有据嘅。 喂，系咪真系 你系会输得好卵惨嘅？话俾你听， 嗱好。 以后嘅后果系咩咧？ 嗯， 对香港人嚟讲，尤其是而家呢班新一代嚟讲， 嗯， 唔捻玩噶啦。 嗱，我有个疑问， 失败啊嘛， 系咪真系能够能收能放啦？嗱， 唔得吓，我话俾你听，冇人敢。嗱，老实讲，有人同我同长毛讲过，可唔可以清咗旺角场先？我同阿长毛都话异口同声话，你点切啊？切条毛啊！ 嗯，喂，真真正冇大会嘅地方嚟噶呢个。 喂，你冇大会咁点切啊？所以长毛系同我亦都系异口同声话，你冇一个联合阵线。你係完全 command 唔到 control， 冇、大台、冇組織、冇領導，你點 command control？ 係咪？我唔係話學聯騎劫啊，係、咪？但係學聯都冇用啦、 啊，學聯 command 唔到啲人啦、 啊。學聯呼籲咗兩次撤退，第一日就係放催淚彈，佢以為有橡膠子彈嗰日啦嘛，咪叫人離開咯。屌，有人採名，我都唔係採你啦。 佢又俾阿黃楊達扇咗鋪喎，屌！即係 黃楊達自己係第一個去引述學聯講啊，屌！我仲話你唔好信呢啲咁嘅 rumors 啊。因为我哋有过啲咁嘅群众运动嘅经验啊，屌你！ 稍微有老人都知啦，由呢一个催泪弹提升到去射橡胶子弹系另一个层次嘅嘢嚟噶，系要经过好重要嘅决策噶，唔会喺个零钟头里边发生噶嘛，大佬。有老都知啦，屌真系未捻搞过啦，仆街屌。 好，休息一阵先。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大家听紧嘅系 hkpeanut.com。我是冯剑基。 花生当饭食，我哋香港人最积极。我是肥佬黎。 你真是大王，我真准备着草。我准备着草。 今日股海变幻莫测，要俯览正经形势，揭开股坛迷雾。我云图文昌尤家 Martin 为大家睇清形势，从多角度分析。花生台重点财经节目，逢星期五晚八点，股海云图。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你现在听的是 hkpeanut.com， 我是苏显亮 Ernest So。 走遍世界，带你食尽天下，旅游历史带出各地飲食文化， 有我 B 哥同你讲历史， 有我 Y 大声带你飲尽各地的美酒， 有我 Kevin 同你讲飲讲食， 记得听我们的行走天下。 政坛风云，网台爆发，饮红酒，食花生，戒芒果，保平安。造反无需大字报，只要炮打司令部。炮打司令部主持 Tony Choi、 黄浩明、索罗 B。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陈建文。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我一直都覺得咧，即係黃之峰啦，其實佢掌握個 timing 嗰邊咧，其實係掌握都幾準確嘅。尤其係即係嗰次佢即係號召嗰班人，即係其實第一日就即係佔領呢個叫做係公民廣場啦。但係今次，哇，大佬佢係即係想好明顯就想即係因為佢用林鄭即係國智呢個對話嚟作為指 其實應該今晚，如果我收個風，我希望唔準確咧，今晚清場嘅話咧，其實應該今晚落去。 但今日礼拜四喎，尴尬喎， 冇办法啦。如果今晚清场嘅话，你唔可以定，因为点解咧？我后屘头先我 break 嘅时候咧，我再细心谂一谂，点解政府会拣今晚咧？因为大人都知道听晚会多人啊嘛。 系啊， 呢两日其实已经发现嘅啦，由今个礼拜一开始已经发现咧，其实系夜晚黑留守嘅人系越嚟越少。 系， 系嘛？所以我哋喺度研究紧点解要搞个大联盟嘅时候，就其实大家都要偏班。 诶，你有份咩？大联盟？ 我冇份，不过我背后有推过呢样嘢，就话大家都要偏班啊。阿龙，你翻 nine to five 噶嘛？咁唔该你就六点去到现场去替更啦，去接夜晚十二点啦。咁陶君衡就十二点钟嚟咧，就接到你咧就系第二日啦。 系，即系其实 喂，你一定要有咁个偏更制 协调，协调 系咩？所以你唔可以冇组织嘅。系嘛？所以我而家见到旺角啲咁咩打乒乓波啊，点乜打麻雀啊，大佬你玩乜？ 嗱嗱，所以其实 你而家系公民抗命紧啊，大哥！ 你话有一个组织，你话有一个组织唔即系唔需要系一定系 evil 嚟嘅，佢系可以纯粹系协调大家嘅时间表，唔一定话要领导作为自己政治本钱，因为黄杨达嗰啲一 Day One 就喺度讲呢样嘢， 因为 其实你系有政治考虑 有鬼啊嘛，系嘛？佢以为喺呢个群众运动里边可以捞到油水啊嘛。 你任何一个理性嘅人，你都一定会觉得，即系其实系个运动系有 centralize 嘅 action 嘅必要啊嘛。 我话俾你听啊，从我的角度，两年之后先系立法会选举。三日嘅一个 politics 已经改变好多嘢啦，而家运动员捻咗啦，系咪？嗰啲喂，我哋花生群咪好多友咧，好 desperate 嘅，就话哇，佢好捻多 like 嘅，屌你咪啲一百个都多捻 like 啦，廿几万啦，你叫佢动员10% 20,000人出嚟公民抗命啊？ 喂，讲开又 屌你真系。 讲开又 靠 like 嘅咩？屌你真系 P 仔点唱嘅吓、啊？今日你知佢平时系乱鸠咁喺度踢人噶啦，系嘛？你话今日又即系，其实佢踢我之前咧，我都听咗噶啦。阿鸠达佢朝头早咧又喺度抽你水，喺活喺你阴影底下咯。而家 多谢佢。 喂，周深播段片嚟听下先。 喂，周到你，快啲。 系表决。表決其實當其時都有講過衝入去噶嘛，大家記唔記得？有少部分人講過衝入去啦，嗰啲咁樣，跟住但係其實衝又係得頭嗰幾個啫嘛，其他人又係覺得誒、哎，我係嚟表達啫嘛，係靜坐，你做乜衝入去嗰啲咁樣？即係當其時對於激烈嘅行為咧，係唔係好接受到嘅？咁跟住咧，然之後就係2011年嘅應該2011我唔記得咗，就係、是、反財政預算案大遊行，就係就是陶君衡首先寫文連留低嘛，你記唔記得？就是成班成班社運人士，即係嗰班其實嗰班係左膠嚟嘅，後來變咗左膠。咁係當其時好激進嘅，就係、是、唔願走啊嘛，跟住留低又喺馬路度啊嘛，跟住然之後喺馬路度嗰陣係開始有零星嘅佔路行為，開始有零星嘅佔據馬路嘅行為，但係好少人嘅。嗰陣佔據馬路講緊係唔夠100人嘅。是不夠100人被人拉條防線就拉走曬咁樣嘅，咁跟住然之後譬如嗰日嗰個經典場面咪就係、是、阿陶君衡忽然之間攞支咪跟住就話：嗱，我哋為咗保存更大嘅力量，我哋保留實力，絕對唔代表失敗。我哋運動好漫長嘅，我哋仲可以繼續戰鬥落去，係咪同而家好多人喺金鐘講嗰啲好似啊？啲講咗好多年嘅呢啲嘢，跟住當年阿陶君衡嘅老婆好激烈噶嘛，跟住陶君衡嘅老婆咪講：陶君衡走先。寫文連留低咁樣，跟住呢個經典嘅生悲啦，咁樣係咪？咁係跟住，即係跟住開始有呢啲零星嘅，大家覺得係我哋只要留多一步就可以爭取到我哋啲嘢，但係結果我哋冇留到。最大規模嘅一次咧，就係、是、我哋自己認為最大規模，我開始激烈地去抨擊呢件事咧，就係、是、由反國教開始，因為當日反國教，我係覺得冇可能撤退。我覺得冇可能撤退，因為政府根本完全冇應承過你任何嘢，佢根本冇應承 過。哇！這個黃洋達咧，發覺咧，佢而家講嘢越嚟越叻，中間又有好多大話喺度。第一，好多 factual 嘅嘢咧，全部係錯嘅，包括當日，你聽我講曬先，我而家逐樣數。點止100人啊？嗰日拉咗160多人啦。第二，孔令如冇話陶君衡走先。社民連留低，佢即係話社民連應該要留低。第三，佢係錯嘅。我話而家我哋褪去遮打花園嗰個位置，因為德輔道中你佔咗成個鐘頭咧，我已經夠。因為點解咧？那個 commander 同我講，佢揾我傾，佢話嗱，如果你而家我俾5分鐘你陶君衡唔走嘅話，全部拉翻差館，全部告。 係、 當陣時嗰啲人 ready 咗公民抗命咁啊、 嗯。 喂，對我嚟講乜撚嘢所謂啊？我几张沙纸喺手， 嗯， 我又袭警又非法集结，即系 unlawful assembly 啊 ，unauthorized assembly， 我多一个唔多少一个唔少，但系啲人系咪 ready 噶？ 嗯， 喂，我作为一个 leader， 我有责任话俾人听，其实可以唔使告，但系可以继续运动噶嘛， 嗯， 系咪？流动占中啊嘛，你话要，咁我咪遮打花园咯，跟住我再扑去干落洞中得唔得啊？都得噶嘛，阿哥， 嗯， 系咪？ 即系你当其时就想流动占中。 唔係我冇咁諗，但係我覺得啲人係未 ready 嘅，即係你 psychologically 係未 prepare 一個公民抗命嘅時候，我有乜所謂啫？最後咪告我咯，唔係我陪你留低，我認為應該撤㗎，唔係撤啦，嗰個係叫做褪去第二個地點啊，褪去第二個地點，冇藉口俾佢喺度捉喐你，即係老蕭嘅講法，老蕭其實屌咗衰嚟抄我嘅，係咪？但冇人聽啊嘛，咪拉咗160多人、170多人入差館咯，跟住最後告4個啊嘛。我同阿陈铭咪顶咗个板啦，帮你班捻样，你话唔捻走嘛？我哋两个都话走嘅，屌就褪咗佢遮打花园噶嘛。 嗯， 喂就系咁啫嘛， 但系当阵时嘅人系咪谂住攞一张为咗呢一个嘅行动而系攞一个嘅案底先？我唔觉得嗰阵时候 ready， 是你唔好攞嗰阵时候嚟比喻。同埋仲有一样嘢，事实就系、是、三月六号第一个走捻咗嘅就系黄毓民嘛。 嗯， 你契爷啊嘛，扑街屌，俾阿黄俊邦屌捻到嘅扑街啦。 喂，唔系、啊。你咁样讲唔正止佢屌喎，当其时呢我记得啦，啊嗱呢、這个鸠达呢佢自己做个节目叫笑死朕呢，佢都有份屌埋一份㗎喎。 我散水事件 喎。喂，佢自己做嘅运动有边个唔系散水呀、 啊、即系黄毓民。 黄毓民又好，黄杨达又好。咁你今年6月4号喺尖沙咀， 嗯， 去完之后讲嗰度有冇散水呀、 啊、哦，佢流动抗争呀。 唔系囉，咪又系散咗水。今次呢场运动广东道系最快俾人清场，系咪散咗水啊？ 唔、嗯、系，本身因为冇 讲嘢， 仲基础啊嘛， 阿哥系咪啊？嗱，今晚啊，人哋话镇压啦，嗱，我收到个风话今晚镇压啦，睇你系咪第一个散水？ 唔系你讲嘅镇压系咪暴力镇压定还是系？ 我唔知 啊，七六话清场啊嘛， 清场啊嘛 ，OK， 系咪即系拉人啦、啊？系、 嗯、 咪、 嗯？ 你冇谂走咗去啊？ 系， 系嘛？你话要坚守啊嘛？唔、 嗯、 系我讲就系话。整个运动是要进退有据， 嗯， 你要赢取群众的支持，因为我现在不是搞暴力革命啊哥， 嗯， 搞暴力革命就好像现在这样搞了，所有的脑都封了他，跟住就边个入边个不入都要我 approval，、嗯、不过你要霸占埋这个港交所，霸占埋这个电台，霸占埋这个电视台，嗯、你先好跟我讲啦，大佬， 系， 嗯， 系嘛，你霸佢几条路好捻威咩？屌，系嘛、嗯，即系维持嗰啲系冇人嗰啲路啊，我觉得系，屌戆鸠路晕啊，话俾你听， 嗯， 被人屌啊， 嗯。 咪呢个先系最惨， 嗯， 但系我再重申我立场，旺角下角道系不可以撤嘅， 系 呢个系谈判筹码嚟， 嗯， 但系你唔可以咧，就系将一啲枝节嘅地方咧，系、 嗯、 得失你自己应该有支持你嘅群众， 嗯， 因为我自己嘅理解就点咧，香港人好简单嘅啫，系未经历到一个 no pain no gain 嘅阶段， 系、 嗯， 我一路维持翻我三月号嗰个谂法就系、是、当阵时。你作為一個 leader 嘅話，人哋冇諗住係公民抗命，冇諗住攞個案底，冇諗住藉呢樣嘢突顯即係政府嘅不義嘅時候咧，你應該要告戒啲人，否則你是一個不負責任嘅群眾運動。 即係阿蕭生嘅講法啦、 啊，你不負責任啊！即係我叫咗你阿龍去，帶咗你出去德輔道， 就唔話俾你聽，你會被拉嘅， 係咪啊？ 嗯 喂，所以而家 Jack 好都系咁噶，屌咁你次次都俾人屌啊！开始就 系、 是，系嘛、嗯、最捻激进嗰个周乐行咧，一年俾人告四镬噶，佢成日都系叫啲群众，如果你冇心理准备嗰阵时候，你自己行开先啊咁样。 嗯， 喂，佢系负责任嘅表现嚟噶， 系啊， 系嘛？你对周乐行对陶君衡嚟讲，多一个案底同少一个案底有捻分别咩？除非你真系揼差佬，你就要坐监嘅啫。 系， 系咪？ 就是、不能做唐生智嘅啫，即 系。系咪？我有乜所谓啊？屌你乜？嗯未经批准嘅集会，屌十岁啦！ 大战当前自己走 Q 咗佢， 系嘛？喂，你黄大，你嗰日喺边捻度啊？ 嗯 嗯， 你见到我哋霸得德辅导中，你唔捻冲埋嚟？ 佢做笑死朕啊！佢 哦， 佢要做， 唔系，但你知唔知点解佢啲 source 会错啊？ 系， 因为佢系即系我谂佢好可能咧，非常之可能听咗《鬼师傑42章经》咧嗰个即系节目啊，因为佢嗰阵时有集节目咧叫唔知咩终极核爆啊，我唔知嗰阵时系阿 Roger 定还是阿 B 咧有份同佢一齐即系做个节目， 屌佢冇人讲嘢啦，《鬼师傑》即系42章经系第一个喺现场走捻咗去， 系咩 吓？ 佢第一个喺现场走捻咗去嘅， 咁佢 喂，所以我陶君衡算系有义气嘅人啦。我话要走，你唔捻听我讲，我继续陪你。 嗯、 最后系俾人告嘅系我。 咁啊， 我同你班捻样顶咗一板，吓系嘛？我要上庭几镬，系、 嗯、 咪又要罚埋埋钱，又多咗案底。 嗯， 屌你仲讲我，系咪我明知你不，因为点解咧？事后啊，去城大开咗个即系被拉个被捕会议啊嘛。屌你咩人开始举手，佢咩讲乜捻嘢？ 讲咩啦？ 咁啊， 笑捻到你碌地啊！一个吓。非法集结有冇得打甩嘅咁样，即系非法未经批准嘅集会。 系 啊， 喂，点我心谂，你唔系谂住公民抗命嘅咩？你话唔走噶嘛？你咁细心去研究嗰条法例，有冇得打甩做咩？ 唔系你睇我在法庭的自辩，佢都系好强调啲法律细节嘅。其实 系 第二一条友话吓，喂，当日你叫我走，我话俾人拉嘅，冇谂住入差馆。喂，大哥，即系你谂住霸住条马路，冇谂住俾人拉，冇谂住俾人告，仲谂住打甩嘅。 嗯， 喂，大佬呢啲系咪天真啊？ 嗯， 我孤隐其名啊，总之几个人喺度举手噶，系咁同啲律师咧问问题嘅。屌，我有去啊嘛，嗰镬系嘛？哇，我见完之后，喂，证明我当日话俾你听，褪去遮打花园嘅系正确嘅，因为你嗰啲人 是完全未 ready 你自己的心态公民抗命。如果今时今日不同啊，我不是讲2011年3月6号。 是。 今日大家 ready 的话，你要付出心理准备。 已经有啦。有个阿 Benny 啦，即系其实同阿呢个阿戴耀廷同一个英文名叫 Benny 啦，即系佢自己本身有糖尿病啊，或者咩好似唔知血压高嗰啲啊嘛，即系佢又食咗三个催泪弹啊嘛，咁而家佢就系话即系已经绝食咗八日啦，今日已经系， 哦系啊， 系啊，真系啊，咁佢话即系如果佢接绝食到即系唔死嘅话咧，就会即系自首啊嘛， 嗯， 哇呢、這个人真系去到尽、啊，老实讲， 系啊，嗱你除非大家都系咁 ready 嘅， 系、 啊，咁你唔同、啊。系咪作为群众运动嘅领袖，所以学联都叫人哋撤几次噶？ 系， 系嘛？喂，学联第一次叫人撤就系掟催泪弹嗰晚啊嘛，就以为有橡胶子弹啊嘛。第二就系黑社会喺旺角打人嗰日啊嘛，佢都叫人撤噶。 系， 系嘛？你为咗群众运动安全啊嘛，冇错噶。喂，即使黄之锋，你而家捧到佢点都好，佢都话撤退唔代表失败啊嘛。 哦， 系啊， 系嘛？ 嗯， 喂，咁佢都即系暗示叫大家撤啦。 即系其实佢都 喂，所以你冇得话嗰啲人嘅。 嗯， 即系除非你真系觉得有鬼嘅啫，即系你话八大校长嗰啲肯定系阿爷我落 order 嘅，屌你咪唔使谂啦，系嘛？罗志刚嗰啲梗系阿爷叫落 order 噶啦，系嘛？呢啲又判断得到。 李华明都系、哦， 李华明都系啦，系咪？喂，而家去到呢个阶段，只有进无退，系嘛？所以我要 carry 翻一个观点啊，只系支持嘅问题可以谈一谈， 系 就系你要赢取群众嘅支持， 系 同埋你要而家开始教育啲群众话俾佢听，其实你而家呢个公民抗命嚟噶，而家你系犯法噶，犯法嘅后果系乜嘢啊？就是、你要上庭噶，你要俾拉翻差馆噶，你要俾人告嘅，你有案底嘅。喂，如果个个都心甘命底要去做呢样嘢，咪大家一齐做咯。 但系咧， 但我作为一个有案底嘅人咧，我唔敢呼吁你咁做。 嗯， 因为你唔系个个系我， 啱啊。 其实你好捻唔方便，我话俾你听。 啱啊， 你点样啲移民啊？如果你真系想移民，屌你咪条女要移民嘅，你 所以同阿即系好似双簧啊嗰啲咩叶正纯啲咁嘅捻样咧，即系袁捻全就系完全唔同啊，即系完全唔 Q 负责任。我最啱啱啫嘛，阿凡叔咧，即系佢唔知 cap 咗一幅图，又话匿名嘅意义在于行事后避开法律责任。 咁你咪契弟咯， 吓 系咪？你公民抗命嘅目的唔系咁啊？公民抗命就是突顯呢一個法律的不公義， 嗯， 係咪由過往的所謂合法地拘捕你和合法地告你，變成日後咧係冇咗個道德性喺度， 嗯， 公民抗命就是想做呢樣嘢啊嘛， 係， 嗯， 係咪而家我爭取民主，我霸佔呢條馬路，其實是公民抗命一部分嚟，咁你咪告我咯，你咪拉我咯， 嗯， 咁先至係啱啊嘛， 係啊， 嗯， 即係有慷慨就義的一個預備啦，起碼一定係要啊。咁所以啊，嗰阿 Benny 哥咧，即系其实系一个叫做系典范咯，唔知道咩咁讲啦。咁起码就系佢 同埋我一样嘢 propose， 其实三子又好，学联佢再选择啦。其实佢哋应该去自首 嘅，系 去自首。 喂，咁咪玩全民自首运动？ 系啊， 嗯， 自首啊嘛。喂，大佬啊，你群众运动，你都有花式噶、 嗯， 都有变化噶。 嗯 我觉得两条桥都得嘅，第一条桥，一系就而家摆帐幕落去， 吓 摆帐幕啊， 帐幕 落金钟啊，即系而家零零星星有啦，屌我哋有组织有规模地将啲帐幕拎落去，大家就偏耕， 全民游牧运动， 嗯， 大家偏耕， 系 咪霸你个旺角，霸你个金钟， 嗯， 系咪第一样，第二个就系全民去自首。 嗯， 就话我曾经参与一个未经批准嘅集会， 嗯， 睇你政府点搞， 嗯， 你好过咧，就而家个包仔咧，全部孭晒飞， 系 孭晒飞嘅， 嗯，因为你而家你讲退场又俾人话散水，系嘛，即系如你唯一一样嘢就系话你要做系可以带将个运动带去另一个层次，唔好话高潮啦，起码去层次啦，你因为你运动你真系要喐噶嘛，你唔可以就咁喺度。喺个停喺度，你打牌又 塞住咗，而家你 系 塞住咗喺一个位里边咧、 啊。 政府又进退维谷，你又进退维谷。 系、啊， 但系咧、 啊， 政府要输嘅咧，输捻晒啦。 系、 啊，一道理说， 嗯， 你冇理由唔谂噶。 系、 啊， 嗯， 但系冇办法啦。而家你三子控制唔到大局， 嗯， 喂，群众系要求翻啲嘢啊嘛。 学联控制唔到大局， 吓、 嗯， 系咪啊？啲人成日攞个藉口就系话，喂。屌我哋搞几十年啦，所以咧乜都冇成功。屌，讲嗰条友成功过乜撚嘢啊？ 嗯， 佢成功过乜嘢啊？佢边场运动成功咗啦？讲翻三月六号啦，我哋系成功啦。 系、 嗯，我哋赌一次得辅导中，政府就派钱啦。 嗯， 记唔记得啊？我哋有功劳噶嗰次，吓、你唔好话系咪因果关系啊，定系时间啱啱吻合啊，大佬有前后啊？ 但靠主话佢因为掟蕉啊嘛， 关佢掟蕉咩事啊？冇啊，冇关系啊！教主嗰次掟蕉系因为嗰个最后嗰个 生果金， 生果金咋？我哋爆呢一个德辅道中嗰次系全民派钱啊，后屘政府，我哋攞咗百几人啊，喺呢个嘅警察局里边踎咗十几廿个钟头啊， 系咩？ 跟住攞埋我多一个案底啊，黄浩铭第一个案底啊，你顶嘅咋？屌，仆街！不过我哋冇咁厚颜无耻话自己成功争取，因为我点知佢同有冇关系啊？大佬同我把佬， 因为当其时教主系因为阿大舅耍溪钱啊嘛， 跟住走捻咗啦。第一个撤退佢，因为嗰晚咧原来系利物浦对曼联啊！屌我知啊，点解阿毛又因为佢俾人搬走咗之后走去睇，佢唔知道我哋爆呢个德辅道啊嘛，走去睇啊嘛，跟住佢屌佢嚟到嗰时候，我已经俾人拉紧啦，屌佢想入嚟都冇得入，几惨惨啊！ 系 咩？系啊！我最记得屌嗰晚，明我唔系数呢啲嘢，其实冇乜意思嘅。边个有份，边个冇份，大家每人试一次啦，一件好事。 但系咁嘅戏码，你要睇波，你都情有可原嘅， 系嘛？ 啊， 系本业嚟噶，大佬。 但系所以咧，如果阿勾达你要笑嘅咧，笑你二父先啦。 系，笑咗噶啦， 笑咗自己先啦。你自己嗰阵时候走去边捻度啊？系，咪？我哋真系俾人拉啦，我哋要付出代价啦。系咪罚得几嚿水啦？系咪你俾先？屌，系咪啊？我又唔会好似你咁无耻，屌你咩？话到，我唔谂俾钱啊！屌啦，我坐监咁，屌大班人帮你俾啦！屌大佬，系咪？所以佢系奇葩嚟嘅世界，公民抗命奇葩，竟然系坐监，竟然系冇案底嘅人，屌，系咪？嗱，呢镬你自己落去啊！今晚系咪去顶啊？我鼓励你去顶啊！屌，系咪？ 咁啊，佢应该喺旺角做緊节目嘅，因为佢而家好犀利㗎嘛，即係可以喺现场嗰度做节目㗎嘛。 唉，唔好信、所以我有成日都觉得大家所有即係屌柒勾搭嗰啲人呢，唔好俾佢呢啲嘢一时迷惑。第一、选举係两年之后嘅事。OK? 呢个阿哥过完呢个运动之后，我唔知几时完啦，日日都犯错緊啦，你使乜咁担心啦。第二嗰啲 like,啲一百够多 like 啦，独立媒体都好多 like 噶啦，咁又如何呢？第三佢要赢嘅话，我哋阻佢用乜嘢啊？我对佢咪得咯，咪插票咯，系嘛？你冇咁样大声啊！屌，系嘛？喂，我对你咪搞掂咯，得噶啦！你做乜捻你都冇用啊！屌，而家你攞几多掌声都冇用啊！屌，到时我就同你插票啊！屌，你上次嚟插我啊嘛！屌，今次我嚟插你唔捻得，系嘛？系讲到明嚟插你，屌！系嘛，所以就追住你嚟打，屌你咪追住民主党打一样啫嘛，屌今次我都去追住你打，屌喂，但系你咁捻多嘢，系嘛，我都未同你喺度计数，系嘛，咩义武团啊嗰啲乜嘢，屌你咩，佢大把机会犯错啦，阿哥，你睇佢喺金钟啊，掌声几寥落啊，大佬，使惊佢，屌阿周身嗰啲，系嘛，就嚟做咗热血咁，好开心，大佬。系嘛？佢话啲 friend 系啊，大佬大镬啊！屌，个个都即系 like 呢个《月时报》咁样。屌，你做咗三年匪类监察院，我都冇你咁积极。你竟然惊一时一刻嗰样嘢，大佬 系， 唉，除非佢做烈士， 系 佢逃亡， 嗯， 去海外， 系， 否则呢个阿哥都唔使谂嘅，话俾你听。 喂，其实嗱，讲到即系，其实你话学联又好，即系或者其他。人都好啦，唔好讲话黄仁达嗰啲啦，即系其实嗱，你讲嘅招已经讲到咁上下啦。咁其实你对方其实即系你好似共产党咁，佢都唔系即系吓，即系都系即系等紧噶。嗱，有两种讲法嘅，有一种讲法咧就系话，即系其实中共即系其实习近平落咗 order 就系要即系习近平唔系即系要梁振英咧喺 APEC 之前就要搞掂占中先吓、啊。喂，咁但系。咦， 佢其实有两个关键嘅，一个关键咧，除 APEC 之外咧，就系四中全会啊嘛，系嘛，所以其实佢系同紧你斗内力嘅。 咁啊，杨健利喺我哋嗰边写篇文， 系啦，所以杨健利嗰篇文，大家真系要去睇睇嘅， 系， 即系因为佢系帮阿刘晓波 organize 个诺贝尔和平奖嘅名单噶嘛，嗰个嘉宾名单嘅，佢嗰篇文里边咧，佢其实几中肯噶，即系第一佢话要联合阵线啊嘛。第二，佢要攞國際社會嘅關注啊嘛。第三，佢認為你應該要係集中政府嘅區域，唔好喺商業區，因為點解咧？你係咁樣係會失民心啊嘛。另外一點咧，佢提到一好重要嘅，其實因為政府而家同你鬥緊內力。你要鬥內力嘅時候，你就要有組織、有領導。 係哦， 啱唔啱啊？ 即系 点解 打持久战就一定要 打持久战啊嘛？嗯，喂，你而家系你当呢一场系冇武力嘅战争， 嗯， 去考量呢一个运动，成功失败就系唔系 loosely organized， 系， 嘛？大家系要有 discipline， 有秩序，有纪律，咁你先有机会赢政府，因为你面对嘅唔单止系特区政府嘅问题，仲系成个北京， 嗯， 咁系。咁但系其实佢亦都讲一样嘢，佢仲有一个重点就系话咧，其实对话好重要嘅。咁对话之所以重要咧，重要系即系好多即系国际社会啦，吓都系一个要 stakeholder， 要积极监察呢、這个即系吓呢个中共先得。但系而家吓即系呢 APEC 之前，其实嗱我哋起码就系见到最大嘅 stakeholder 咧，美国咁样样啦。喂，美国而家嘅情况就似乎唔系咁想同中国开拖，即系佢自己本身佢亦都忙于喺 ISIS 嗰边打仗啦。第二就系其实佢仲有好多嘢。 美国立场都已经系由爱理不理到关注少少，到而家又话唔会损害佢同中国嘅关系。 系啊，咁点算咧？ 死嘅实底线。 即系你而家， 因为香港从来只系佢一个棋子嚟嘅啫嘛，对抗中国嘅棋子嚟啫嘛，大家要清醒啊呢样嘢。 佢当筹码卖啫嘛，即系佢睇下佢西瓜靠大边啫嘛，系嘛？即系除非你习近平佢有一个，即系佢喺党内边有一个叫做系有一个好有好强力嘅对手可以 challenge 到佢嘅，佢咪可以乘虚而入咯。 同埋你睇翻习近平同埋奥巴马嘅私人关系几好嘅，奥巴马甚至邀请过习近平去佢私人嘅农庄嗰度进行访谈嘅，即系可想而知，其实佢见到今时今日呢、這个全民运动嘅时候，其实佢嘅取态系在于。你班友自己搞掂佢啦，系咁嘅啫。 唔系因为事实上，嗱，你净唔好讲乜嘢啦。你美国其实喺好多唔同，即系呢个中东国家又好，你喺埃及又试过啦。你个即系你喺伊拉克又试过啦。扶植一啲自己即系 friend 嘅政权，喂，下下都即系都焦头烂额嘅。即系所以其实中国咧，佢即系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咪同埋呢个运动系直捣唔到北京嘅核心啊！ 咪呢个就系我嗰个时候嘅分析啦，就系、是、你嗱，如果我哋全部涌晒天安门系唔到嘅， 嗯，系啊， 因为呢个系直接俾佢一个压力嚟， 系 系 而家你我哋系远离咗呢个地方， 嗯， 而决策嘅梗系唔喺林郑啦，喺北京噶嘛， 系啊， 梁振英行马台唔系北京话事，你唔好讲笑啦， 系啊， 系嘛，你呢个重启政改方案即系人大常委会三度集唔系北京话事， 嗯， 所以咧， 所以唔好吹啦， 中国， 所以最近咧， 所以唔好吹咧就话咧，你以为系咁样继续一往无前咁去咧，就系、是、代表你一定成功， 嗯。 或者你要有预备失败嗰个嘅心理准备。 喂，你共产党系当而家香港个状况系咩？边陲小镇嘅民变嘅啫嘛。 同埋佢哋唔想你搞到佢。 系啊， 系嘛？因为你香港嘅改变透过群众运动能够争取到一啲嘢嘅时候，即使系好少嘅成果都好，佢、都会作为咧系内地嘅示范作用。 嗯， 呢个系佢最担心嘅一样嘢。 系啊， 同埋佢自己睇翻自己嘅权力啊。 嗯， 啱啱先巩固咗自己嘅权力。是吗、全部是摆硬的。 嗯。 而这个是无往而不利的嘛。以后的人都会怕我。 同埋習近平。 好啦，今次我让这一样，下次我让那一样。 嗯。 屌我仲使管的。在这些独裁者的角度来讲。 嗯。 喂，你要分析这些东西的嘛，大佬。 嗯。 你不可以不分析这些。 同埋習近平有一样的大王。就是他上任了之后。即是他是这么借反贪呢。即系其实得罪唔少人， 打压异己咯。 喂，所以其实嗱，佢俾人暗杀咗六次啦。即系如果佢今次系可以俾人夺权嘅话，真系死无葬身之地。所以佢对于佢嚟讲，即系其实系生死之战嚟嘅。即系你要同习近平斗大嘅时候，即系其实你谂下，即系有啲咩牌可以用先？ 冇乜牌可以用 啊！ 习近平用条命同你搏喎、 啊。冇错，佢好似话 俾条命同你搏。 曾经尝试暗杀咗十几次啦， 系啊， 系嘛？即系佢条命有乜所谓啫？系咪？ 嗯。 不過今時今日嘅共產黨同25年前嘅共產黨有少少嘅分別，就係鄧小平嘅年代嘅共產黨係會覺得呢個江山我打翻翻嚟嘅，我有好多兄弟係即係血戰沙場，亦都係血死沙場，所以我先至即係覺得呢一個江山係唔可以俾班契弟咧亂搞一通，所以我寧願開槍。但今時今日共產黨佢唔敢開槍，因為香港係一個國際城市，全世界都有睇實你，亦都係好核突，同埋啲資金係會撤出。仲有年底台灣選舉， 呢個係共產黨嘅小金庫嚟嘅香港。 冇 錯，好休息一陣。 花生當飯食， 我哋香港人最积极，我系肥佬黎。 你真系大王，我真系准备着草，我准备着草。 灵欲共振一念间，生死爱恨别亦难。三位玄学研究者 Grace 十三 Simon 加上主持人 Vincent， 为大家探讨各地历史文化，分享身心灵领域的情与欲。星期二晚上八点，灵欲共振。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 Anthony 阿龙，大军发。 即系你对于咧，即系如果头先我哋都讲过，就系话如果习近平会开枪嘅话，那个后 唔会，唔会，所以唔使惊啲学生， 唔会系因为预见到一个即系更加大嘅国际问题，即系其实系反而系可能会促成一新冷战啊嘛。 嗱，我自己嘅盘算好简单，即系你一开枪，一宣布戒严或者系。緊急狀態嗰啲咁樣咧， 咁咪國際杯葛你咯。 跟住咧，起碼 制裁你咯。 香港有一半嘅資金係會流失嘅。 係 啊 ，OK。 但係問 同埋呢一個嘅仇恨， 這 個矛盾係永遠都唔會解決、所以共產黨戇鳩係在於八九年六四你咁樣開槍法咧、拖足25年，俾人玩足你25年，俾美國佬、俾英國佬、俾歐盟嗰啲。玩足你 用人權報告即係去制裁你， 係啊，俾人玩足25年啦。今次佢唔會咁蠢噶啦，同埋啲，同埋你特別，喂嗰陣時候佢都仲話自己係一個即係爛仔，係嘛？你喺北京係嘛？嗰陣時候都冇乜資金噶啦，係嘛？香港咁多錢 嚇 走噶會，一夜走光噶，走一半噶。你係咪想搏呢樣嘢？ 同埋今時今日，喂喺個。共产党咁重要嘅小金库，同埋有中港矛盾呢啲咁严重嘅问题之下，如果佢一开枪嘅话，喂，即系以后香港人 唔系或者咁讲啦。嗱，如果你系奥巴马嘅话，你会点谂先？第一样嘢，佢开枪嘅话，你会点做？你根据过往嘅做法，即系其实惯常嘅做法就系制裁啦，系咪？即系因为人道问题，但系制裁中国嘅话，你会带来咩后果呢？就系会令到即系中国更加即系其实系同呢个俄国系唇齿相依啊嘛，即系佢变咗就系话， 同埋佢会更加咧系封闭自己。 系啊，咁咪变咗喂，咪即系新冷战两个阵营咯，又系。 仲有从过往90年代喺呢个克林顿嗰个经验咧，嗰10年嘅经验咧、其实佢喺前嗰半决咧，咪用经济制裁。嚟讲呢个人权交换噶嘛， 系啊， 佢搞咗好耐嘅咩所谓 most favored nation treatment 啊嘛， 最惠国待遇 系咪？后期佢都发觉咧呢样嘢系冇效的。对中国共产党嚟讲，呢班癫佬嚟讲啦，呢样嘢佢系唔 work 嘅，对 唔系个 我宁愿要主权，我宁愿要即系面子，rather than。即系同你讲经济利益， 其实共产党当时仲有两手嘅，佢除咗即系对内更加封闭嘅时候，佢会同其他唔同小国做生意啊嘛。佢第一时间咪走去同嗰啲咩缅甸啊、新加坡啊，系咁喺度签合约咯。系啊，咁加强翻佢对中南半岛嘅控制。 尤其今时今日，即系其实中国其实喺非洲咧，即系其实嗰、那个合作，那个经济合作系非常之犀利嘅。咁啊，阿谭博佢之前都讲过啦，即系佢有个珍珠岛链。嘅计划噶嘛，即系一打已经打到去即系南非啊、中非啊啲国家，其实有好多石油计划啊，同埋一啲即系叫做系即系嗰啲基建合作啊，其实已经同中国咧，其实已经系即系好多即系关系啦，已经系 即系玩第三。 所以如果你话今时今日，如果你话真系有新冷战，你分开两个阵营嘅时候，你非洲嘅国家呢啲独裁国家，你倒向边边咧？好自然就系倒向呢个中国嗰边啦，又系。所以其实嗱，如果你今时今日嘅新冷战咧，同之前呢个苏美嘅新冷战咧，去比较嘅话咧，系复杂好多嘅，其实系牵涉嘅国家其实系多好多嘅。 同埋而家今时今日共产党玩你呢场运动嘅时候咧，佢系变化多端好多。 即係佢唔會好似嗰陣時咁昂居，同埋當時你睇到佢係有即係高層嘅權力嘅鬥爭，同埋嘅分歧㗎嘛。 嗯， 今次佢其實唔好明顯睇到有呢樣嘢嘅。 嗯， 佢要即係處理呢個問題唔係太困難嘅，守一條線啫。 係， 就係政改寸步不讓。 嗯， 係啊。 跟住咧，其實佢唯一可以做嘅就係揾梁振英出嚟制劇。尋日嗰段新聞咧， 就係、是、UGL。 最初我都覺得 公司 佢係冇面嘅，因為你透過群眾運動逼個行政長官下台，即使你中央同意都好啦。今次你叫我撤呢個董建華，下次你叫我撤梁振英，屌我仲有面嘅？咁你咪成日都走出嚟撲？誒，佢而家醒啦。UGL 呢單嘢就係透過啲醜聞啊嘛， 即係冇理由咁巧㗎喎。 我覺得係阿爺放嘅， 嚇， 即係話你唔好以為我係對你群眾運動冇反應，即係如果深深相信嗰啲人啊，唔信嗰啲人就話：喂，係阿爺都有計喎。唔系因为群众运动，系因为呢条友有丑闻，咁系咪？ 下台阶，佢唔净止一单，佢惊佢唔死喎。 好似仲有丑闻啊嘛， 系，仲话佢九十年代嗰阵时咧包二奶，嗰阵时啊当其时啊乜睇都知嘅， 系咪？ 只不过即系其实冇佢款解嘅，真系啊。 所以咧，共产党要你灭亡咧，你都好难继续生存噶啦。 同埋唔净止， 尤其是你系靠佢系嘛夺取权力嘅， 连佢个女都倒埋佢，喺 Facebook 嗰度唱佢，即系俾人哋7000蚊一日啊！搞事喎，真系，唉，喂，其实唔净止啦，你喺旺角嗰边搞事咧，啱啱我哋见喺呢个即系 Facebook 嘢都见到人传啦，会有班友咧，而家开始打乒乓波喺度， 打完乒乓波打麻雀咧，屌近讲咗啦， 系啊， 我叫 Jack 好彩埋落袋嘅，你上一节先走去同佢讲话，佢呢个人好负责任，真系，而家好等钱使，睇佢款， 我唔知啊，大佬，嗱，总之就好似话有啲人咧就话，即系好奇怪啊，屌，即系，喂，咁会唔会搞卡咗个运动噶，即系勾化咗运动咁样搞化？ 唔系，讲啦，你有时即系胜利冲昏头脑， 系 咪？即系群众运动，咁啊冇办法啫，你话唔捻准唱 K 咯。系嘛？又嗌口号，又冇料到。 咁你都有时间 Q 下 time 噶？ 点你点 Q time 咧？咪打麻雀咯，啲友打乒乓波咯，系嘛？其实系好核突嘅呢个形象。 林郑子啊，嗱，起码嗱呢个就系旺角同埋金钟咧嘅分别啦。旺角同埋港岛区嘅分别，港岛区你见到班人咧，其实系甘于寂寞噶。其实肯自己即系揸住一本啲书慢慢睇嘅，其实系 系，同埋听 speech 咯，或者系大家轮流出嚟讲嘢咯。 系啊，喂，你讲听 speech 真系好唔同，听 speech 咧真系即系重现即系以前所谓嘅雅典式民主。 嗯， 吓啊，即系你今次就系嗱，点解话今次你要一班人撤咧就好 Q 难？就是因为个个都有独立思考嘛，个个都自己出嚟讲嘢嘛，就算嗰啲讲嘢啲人几 Q 闷，讲嘢啲阿叔几 Q 闷都好，佢觉得呢、這个喂，你成日以前成日讲啦，参与式民主嘛， 冇问题啊，我觉得 而家就系做紧， 冇问题啊呢 样，系啊， 但系你话打麻雀打乒乓波就真系嚟紧晒谱啦，大佬，你系咪搞运动噶？ 喂，你讲嗰个系金钟啫，而家铜锣湾嗰边咧仲开埋补习班添噶， 诶咁啊唔同，咁你如果补习班嘅话，啊、即系其实阿 Miss Mo 啊嘛，即系佢成日教英文啦，佢、啊、可能即系应该要攞落去教下。 阿 Miss Mo 咧就前日咧就喺旺角嗰度教英文，咁而家我啱啱落去咧就见到有条友仔 真系落去教英文啊， 真唔系 Miss Mo 真系喺弥敦道嗰边教英文。咁另外咧就有个三唔识七嘅喺旺角个头先系铜锣湾嗰边咧就教围棋，咁睇住咗个时间表添嘅，好似唔知而家嗰条友仔咧就教法文嘅，会 系 啊 咁犀利， 系啊， 即系占中亦都不忘增值， 系啊， 系嘛，哦，唔系嗱，我亦都想讲一样嘢，想带出一样嘢就系其实嗱。你班人呢其实全部都有自己独立思考嘅。即係其实经过今次去即係自己出嚟占中，唔係淨止坐喺度咁简单啊。即係其实係参与一啲喂即係好有民主气息嘅运动。即係你好似喂自发喂轮流喺度揸咪讲嘢啦。喂即係你撑占中又好反占中又好，你虽然有啲会唱生日歌啦，係咪喂咁，但係起码就係话今次嗰个民主嘅洗礼真係其实好彻底下喎。好似阿连月珍佢唔知早两日都写一篇文，就係话喂而家系即系催生一代嘅占中新一代嘛。係咪呢班咁嘅人嘛。咁所以以后呢，即係其实呢个其实系划时代嘅一个转捩点嚟㗎，对于香港嚟讲系。 係，但係而家你睇到走向失败嘅道路嘅时候，喂咁占中新一代喺运动之后要点样自处呢，即 係。係啊。 咪呢个好难搞。即系我估占中新一代即系咁多年嚟参与个运动，即系听俾阿黄仁达啊、阿陈云啊、黄毓民之流咧喺度洗脑啊，洗到咧就系话以为 咁咧就叫即係勇武抗爭嘅時候，如果面對失敗咁點算？ 嗯， 即係話呢個方法都唔得啊，咁點咧？ 喂，但問題群眾運動本身就係咁樣啊，喂輸，喂輸咗咪下次再嚟啊，其實 nothing to lose 噶嘛。 第一，你唔喺度宣揚失敗主義，過往其實係冇失敗嘅、 嗯， 你冇過往，點有今日咧？ 嗯、 你冇过往，我哋讲咁多年嘅公民抗命，系嘛？你冇三子讲咁耐嘅公民抗命，讲咗年几？嗯、你话佢喺度不断喺度鸠讲，喂，其实佢系有用噶。 有一样嘢佢讲得啱嘅，叫但开风气不为师啊嘛。 不过唔系佢， 系啊， 佢讲呢句说话，不过 佢都系抄人啫，系嘛？吓，唔系，但系其实你所有运动其实系一个大运动嘅一 part 嚟噶嘛，历史系一条长流嚟。 你冇理由输咗一场嘅战争，啊、你成个战役你都输埋噶嘛？而家就系成个运动面对个问题，系、 嗯、 嘛、 嗯？ 即系如果真系镇压啦，万一、嗯、或者系退场啦，要。咁、嗯、你要有退场嘅准备。 系、 嗯、你个论述系点啊？你唔同台湾、啊。台湾太阳花运动系大家都认为未见过咁多场运动里面系真系成功嘅，但系人哋嘅成功系建基于咩因素？系因为马英九同黄金平嘅矛盾啊嘛， 嗯、 你系占领紧立法会啊嘛，你对一般市民大众系冇影响啊嘛， 系 你咪赢民心咯， 嗯， 好简单嘅道理啫嘛， 嗯， 你点可以咁样即系打横咁比较啊？ 嗯， 黄金平最后乜嘢啊？佢话将服贸协议压迟，因为佢系立法院嘅主席。啊 嗯、 跟住就话先审议咗你嘅监察机制先啊嘛，个、 嗯、 运动咪成功咯，系、 嗯、 咪？因为人哋系有内部嘅矛盾啊嘛。嗯、好啦，野百合运动点解会成功啊？天安门点解会失败啊？野百合因为李登辉啊嘛、 嗯， 背后有美国佬啊嘛，佢、 嗯、 要对抗中共就要将佢民主化同埋本土化啊嘛。 系、 嗯，喂，你好多嘢系有 macro 嘅原因嘅， 系、 嗯， 即使你点样用武，唔喺度吹啦。 喂，你归纳翻 个冇意。即冇实际同嗰样嘢嗰个成功同失败系有任何嘅因果关系。 诶、哎，唔系嗱，归纳翻你嗰啲 macro 嘅原因嘅时候，亦即系话喂，成个运动本身其实系讲紧政府内配合翻街头外嘅两边嘅压力，先迫使到政府有让步嘅啫噃。 所以你而家你咪唔可以净系睇一边咯。 嗯， 你一定要喺建制里边制造分裂啊嘛。 嗯、 即系例如你话要梁振英下台嘅。其实呢一个一个好嘅缺口嚟嘅，因为根本建制派由佢当选第一行政长官已经好唔捻妥佢噶啦， 啱咁啊，系咪啊？好似即系已经好多即系大。 喂，梁振英如果真系下台嘅话，虽然你话唉，佢契弟政改，即系都系寸步不让嘅，咁啊否捻决咗佢咯。 起码你见到嗰啲地产， 你谂下，你箍实嗰廿六条友，我唔计黄老邪啦，屌系咪佢都唔系泛民啊，自己都话系咪？你箍实廿六条友去否决政改方案，系唔系成功啊？ 嗯， 讲嘢。 嗯， 系咪？ 嗯， 喺度自惭形秽，喺度制造失败主义， 系 咪？跟住梁振英下捻埋台，系咪成功啊？个运动，屌、 嗯！喂，好捻简单啫。头先讲到就系话，喂，建制内我哋有冇啲即系其实分裂嘅机嘅有啲 有 机会可以 绝对有，因为四大地产商都好唔捻妥佢。 系、嗯，喂，所以 UGL 系咪佢可能放料嘅咧？ 绝对有可能， 即系佢系 喺野方啦。阿爺喐佢，你谂下而家澳洲政府话要调查啊嘛，随时你即系根据呢个引渡协议引渡你香港行政长官嘅 言语啊！你 APEC 嗰阵时候你点样面对呢个澳洲首相咧？ 咪咯， 系咯， 冇噶。喂，我系梁振英，我真系大摇大摆咁样。 唔系，所以阿爺已经部署咗，因为阿爺都要明白嘅，就算呢场运动，我哋乜嘢都攞唔到，即系例如话呢一个嘅政改。即系个三道闸继续系闸喺度，你哋否决就否决啦，即系你乜都争取唔到啦咁样。咁、 嗯、 你梁振英你摆得几耐咧？佢点样管落去咧？对香港人嚟讲，呢个系矛盾点嚟嘅，佢、 嗯、 都要谂办法搞走佢噶，系、 嗯、 咪？佢亦都唔想话俾人听，佢因为群众运动搞走佢，佢、 嗯、 咪用呢啲咁嘅方法咯，系、 嗯、 嘛？钱同女人咯，两样夹击， 即系两样嘢都有啊，大佬。 两样夹击， 唔系咁你咁样睇佢死交硬噶咯，真系 够硬啦，屌佢！喂，其实老实讲，对泛民主派嚟讲，呢啲咁嘅傻佬继续喺度做咧，系最好嘅。 系 有个箭靶喺度打。 系 吓，喂，但梁家杰佢今日走，琴日走出嚟话，会开始弹劾呢条友喎，话 唔系嗱，我哋讲翻件案先，呢件事先。嗱，佢收咗5000万啦，喂，佢收咗5000万咧，其实嗰阵时咧就系话，因为同即系嗰间公司有秘密协议，就系话你离职咗之后咧，唔可以同佢有一个叫竞争关系。喂，但问题就系话，你之后做特首啊，点会同佢即系？喂，你做特首，你仲开档嘢同佢即系？ 即系竞争啊，同埋嗰间嘢系澳洲嘅 UGL， 唔系你自己公司，大佬。 唔系佢犯咗两个问题啦。第一就系你咁大嘅作为呢间公司里边嘅主要股东，或者系主要嘅 management， 亚太区主席， 佢亦都系呢个亚太区主席，即系 board of directors 嘅成员，亦都系 major shareholder 啦。因为公司有20-30%好似系咪？ 系啊。 如果你系要攞钱嘅话，你应该要喺个核数报告里面公布， 系啊。 第二，因为你间公司咧争咗好多债务，所以咧其实你应该系排队嘅， 系， 即系你要还嗰啲债啊， 系啊， 先可能系俾政府，如果你清盘嘅话，先俾政府啦，跟住你俾员工啦，咁样，跟住咧就还嗰啲有抵押嗰啲啦，系咪？喂，呢啲排晒队嘛，所以你呢一镬嘢佢好大镬噶。第一 ，Ernest and Young 已经话 安永 佢冇话俾佢听啊，因为呢个所谓嘅披露嘅责任咧。其实喺嗰个 management 嗰度， 系啊，咁佢嗰阵时系 management 啦， 咁咪大镬咯。 如果佢 死捻紧啊佢， 喂，如果佢有事咗审计处，其实都会有事，因为而家嗰个主席孙德基，喂，系当年 Anderson Young 帮 DTSet 手嘅人嚟噶， 未必 Anderson Young 有事，因为咧。佢即系同你做 audit 啫，佢即系同你受审计，你唔话帮我听，我点知啫？ 唔系，但系讲紧， 但系而家好似阿梁家杰话用权力及特权， 除非 Anderson Young 知道都签呢一份 audit report， 唔逼佢改呢一样嘢。但系如果 Anderson Young 话我唔知， 系 咁你点喐佢咧？ 喂，但系嗱，阿梁， 因为你系秘密协议嚟噶嘛，你啲钱系转入去可能系海外嘅银行户口噶嘛，系咪？ 喂，咁梁家杰就谂住揾 PMP 去审佢啦。喂，咁可能真系会揾啊，即系呢个阿审计处处长去召佢去讲，真系几得意喎情况。 系啊，审计处审得人多啊，大佬。 系咯，佢又俾人审。 所以佢玩完噶啦，佢呢单嘢其实已经系露咗呢个即系露马脚噶啦，就系要喐你噶啦。如果唔系，一定冚到啦。系咪呢个涉及外交噶嘛？ 系咯，个贪名你而家你就中意双管齐下， 但系好 双龙出海咁样打阿梁振英。 系，但系好奇怪，见到咩黄国健嗰啲。到而家都话喂要俾个机会佢澄清，所以唔想要 PNP 住喎，真系 佢澄咩清啊？边度澄清得到啊？除非你话澳洲嗰个爆嗰啲料出嚟完全系假嘅啫，作一个故事出嚟嘅啫。如果系真嘅话，你点解澄清啊？ 嗱，咁 你唔好攞你即系你冇玩嗰啲语言艺术啦。佢嘅语言艺术就话嗰阵时我冇做行政会议嘅成员，我亦都未做特首，所以我哋收一笔钱。但系你作为一个上市公司嘅主要嘅股东加作为董事会嘅主席，你点可以私下收呢啲钱噶？因为你系因为卖个盘啊嘛，同埋就算你收，你都要 disclose 呢个 interest 啦。 系啊， 因为呢个系酬金嘅一部分嚟噶嘛，系成个交易嘅一部分啊嘛。 同埋 即系等于系非法回佣啊！屌，好捻简单啊！ 仲要讲一样嘢，佢冇报税先。 佢话有 啊， 佢话有 咩？ 佢话有啊，但系冇意义嘅，即系你衰多饭定衰少饭嘅问题嘅啫。你报捻完之后，其实你都系要交税嘅啫。 系 啊。 系咪？咪交呢个标准税率咯？唔知16.5%定系15%，我唔记得咗啦。屌， 16.5%一直都系。 16.5%系。 系啊， 六分一啊嘛。咁啊，即系嗱，如果咁样讲嘅话， 死梗啊！ 嗱， 唔使谂啊。 而家即系中共揾钱紧女人搞佢啦。咁习近平使唔使上身？嗱，佢嗱，因为其实呢个人佢揾翻嚟噶嘛。而事实上呢个人点样揾翻嚟咧？阿董建华介绍噶嘛。咁样数落嚟，即系董建华使唔使上身咧？咁習近平使唔使即係因为佢呢个用人失当。 如果上身唔上身其实都冇关系啦，呢个人大家都已经忘记咗佢㗎啦，佢而家撲返出嚟先觉得古怪啫，佢仲可以再做特首啊，佢仲可以 recommend 人哋啊，仲信你啊大佬。 唔 係。習近平啊，老实讲，如果我系佢，我都兴个火屎啊大哥。 你老董点完我镬再点多镬。 呢个此其一啦，此其二就是喂大佬我俾你管。香港700万人啫，我13亿人民都冇搞到咁大镬啊，系嘛？ 因为佢 同埋，喂，你话新疆、西藏嗰啲仲有情有可原，就系因为你无论宗教啊、种族、文化都唔系你嘅人啊嘛，系嘛？加上以前嘅高压，系嘛，令到啲人反抗好自然啫。 你香港有好多大中华交嘅， 咪系咯？你香港系嘛？国际城市，大家都咁务实嘅人，喂，你搞到咁大镬。 系啊， 足足搞两个星期，你都搞唔掂嗰单嘢。喂，你仲喂我从一个即系管治嘅角度，唔好讲政治 politics 嘅问题，唔好讲面子嘅问题。喂，你都要走啦，系嘛？唔该你行紧开啦。问题我点样？我用咩时间叫佢走？用咩理由叫佢走？ 话土嗱，对于阿梁振英嚟讲，佢咁样俾人拉落台，都系生死之战嚟嘅。佢都可能会同你搏命嘅， 咪搏咯。 啊，即系佢可能喂，即系佢乜都做得出嘅， 咪由佢咯， 系嘛？ 唔系，往往历史同埋呢个运动咧， 就是呢个当权者一念之间。 系。 一念之间究竟佢系好勇斗狠啦、啊、还是系退一步海阔天空。 咁、啊、我明啦。我明点解佢呢个礼拜呢佢做一啲叫做系即系电视嗰啲 announcement。 哦拉登自讲。 全部都系拉登嚟嘅。因为佢真系俾人软禁咗喎。因为其实就系驚佢呢即系不择手段，喂，我系煮死你噶，你系扑硬街噶啦，钱银女人双龙出海，你都唔捻使旨意翻身，所以我就软禁你，系咪就系咁样咧、嗯？ 我觉得唔系叫软禁，而系基本上咧，佢已经系大权旁落。学联嗰样嘢咧，其实某程度都系玩得佢几好嘅。我事后再谂就系、是，我唔见你啊嘛，我见林姐 咁、哦、样， 系咪即系架空你啦？ 喂，咁喂， 喂，会唔会上个礼拜四已经俾人架空咗啦、啊？因为上个礼拜四你见阿梁振英系亲身，呢个系佢最后一次公众露面、真人露面，然后走出嚟好强调我委派林郑。 其实我两三个礼拜之前咧、 嗯， 即系一开始占领掟完催泪弹之后咧，我都收到个 message 噶啦， 系 就话咧，你估制期得唔得啦？揾佢咁样， 系 揾佢制期点点咧咁样，即系问题就系佢要解套，我点解要揾佢制期？系咪因为你嘅群众运动喺共产嘅角度一定唔可以用呢个理由？ 系， 系嘛？一定系用第啲理由，所以而家你出个咩 DDJ 系啊， 就 系 呢个原因咯。 嗯。 UGL 啊 UGL，sorry 啊，就系攞呢个原因 啦。德良行吓， 就系攞呢个理由， 系， 嗯， 借呢个机会拱佢落台算，因为跟住落嚟都管治唔到噶啦。即使你话，哎，雨过天青啦，系嘛，全部大家都平安归，返家啦，咁样都冇用啦。 而家嘅香港烫手山芋嚟嘅，即系拱得佢落台唔系一个问题，揾咩人接系更大嘅问题。 揾林郑接咪得咯。 暂时啫，呢、這个即系好似当其时啊，即系曾荫权咁做法 大把啦，唉、曾玉成又得、啊，你想揾个即系几面讨好嘅曾玉成又得，又有左派背景系嘛、 啊？或者长远嚟讲，又揾阿梁锦松啦，即系 佢 重 又得系嘛？ 唔系接完之后讲紧佢面对紧一个乜嘢局面啊？因为你而家喂香港人其实你见 冇噶，爷永远谂唔通呢个问题嘅，佢、唔知点解而家啲后生仔咧咁愤怒嘅咩？ 嗯。 咁 同埋 有咩前途啊？读完大学之后而家 系咯， 几千蚊个月人工，点样搵食啊？楼又买唔到。 诶，嗱呢个同你嗰阵时八九六四咧嗰个移民潮唔同啊。喂，嗰阵时因为对中国失望，所以大把人即系可以移民，系因为嗰阵时 系中产阶级。 系啦，但系问题就系话你今时今日八九十后，喂，你就算你高收入都好，其实都系无立锥之地噶嘛，好多都即系连公屋又申请唔到。喂，楼又买唔起，喂，你走啊又冇咁嘅本钱，我可能台湾可以嘅，可能仲可以，即系 要百五万啦、 啊，系咁百几万， 要卖咗阿爸阿妈层楼先可以去到台湾啊，屌、 啊，即系做把孝子先得啊，大佬，喂，所以其实你今次系冇得拣噶， 唔系，所以佢啲后生出嚟讲，我哋完全冇得怪佢哋话佢即系唔成熟啊，即系唔知道点样搞运动，冇得讲， 系、 喂，对佢哋嚟讲，佢而家还点都罢课咯， 系啊， 系咪我咪搏一搏咯， 系啊， 嗯， 我都冇嘢输， 系啊， 系啊。 I have nothing to lose， 咁、我咪继续坚持咯，系 嘛？ 得就得，唔得我都冇办法。起码我都做过，我都 try 过 best。 嗯， 我呢个一个其实阿爷都要面对嘅问题嚟噶、你搞到香港官商勾结结构化，系嘛？成个结系解唔开嘅，楼咁贵，搵份工冇前途。 嗰、那个叫做系 quantitative capitalism， 即系呢个叫 跟住你而家仲系冇晋升嘅阶梯噶嘛？ 哦，系啊， 你先至扑街啊！ 你俾普通话人封晒顶噶嘛？ 仲有啊，你而家呢个叫群带资本主义。喂，梁振英呢单案系嘛？佢勾结呢、這个即系佢，喂，佢私相授受同呢个 UGL， 其实都系一个例子嚟啫嘛。喂 ，UGL 香港做咩生意做啊？喂，其实佢系参与紧你港铁嘅生意、啊，佢、有份噶、啊 嗯。 喂，你而家最近唔知我哋上个月，我哋上几个礼拜都讲过啦。喂，阿边个阿而家发展局又话要搞七大铁路啊嘛？ 哦，系啊。 喂，我点知 UGL 有冇份噶？喂，你搞啲铁路你又搞唔成嘅，你又搞唔掂嘅，下下超支嘅。喂，你系攞我哋啲钱嚟补贴噶，你系要搵我哋啲加价嘅钱咧去补贴呢班人嘅、 嗯。 我哋系要为你自己本身做错嘅嘢去负责嘅，俾钱埋单嘅阿哥。 嗯， 另外一个角度去谂呢个问题，我哋个运动如果喺梁振英万一下台之后咧，咁我哋点样搞落去？ 嗯、 大家系咪已经觉得诶冇嘢啦？ 阶段性胜利嘛， 系啊 ，OK 啦，吓、，everything is fine 啦，系咪？会唔会有咁样嘅谂法咧？咁样、即系舒缓咗嗰个矛盾、而最重要同埋核心嘅问题，你成个结构问题未解决嘅。其实呢一个亦都系阿爷一路谂唔通嘅问题。 嗯， 即系你过去嗰回归嘅17年，其实你都爆咗唔少大镬咧。自从0371之后，系咪？ 嗯， 即系完全系攞唔翻个民心翻嚟。 但系问题 就系因为其实呢个系一个政治结构问题。 但系问题，邓小平会唔会佢本身 set 一国两制嘅时候，佢讲50年不变啊嘛，即系用50年呢个限期就系话，喂，咁我咪咁样用咁嘅方法 hea 够你50年，然后直接收翻嚟香港咯。 但系你个矛盾。过咗17、18年之后，已经不断咁样累积嘅话咧，其实就系政治结构嗰个所谓 political process，即系个 input 同埋 output 嗰度咧，或者成个中间个 back blocks 嗰度咧，系解决唔到。 同埋， 因为你嗰个人点样去输出嗰个政策，系在于你嗰、那个。input 是什么嘛、而你只是1200人的小圈子选举，你的立法会里面做一半是功能组别去保障大商家大财团的利益的。你怎样解决这个矛盾呢？你个个都即是香港人个都认为民主很重要咩？即是维园阿伯这样讲，屌咁港英年代你又不争取扑街咁样，是不是话我哋。喂，个问题就是港英年代怎会觉得自己是没有前途没希望的？港英的年代即使是英资拿着数的话都会派下片啊，大哥。会派下给其他人啊，我还看到自己的未来啊。你会真是马会 啊有得赌下马，大家有个希望咁简单啊。但不是啦。而是我们真的实质地感受得到我们是有 social mobility 啊嘛。你想想，就算现在你找50000元一个员工，威啦叻仔啦，是不是吓、啊，有专业资格啦。如果你买140000嘅层楼，要攞几多钱首期出嚟啊？120000啊，阿哥 都系咁， 唔使装修层楼啊，唔使交离印费啊，阿哥，即系搞搞搞150000啊， 咪 50000蚊个员工，你要储几耐啊？ 所以而家中产嘅 range 好大啊， 系嘛？你嗰真系好似我哋股海云涛嗰班主持真系炒股票啊？点解炒炒输捻咗咁点搞啊，大佬？ 喂，阿文昌都输咗一球嘢啦， 咪系咯？喂，炒炒下会输噶嘛，哥？咁你真係听嗰啲保险佬讲啊，吓即係话咩买基金啊成成嗰啲咁样啊，储几耐啊，我同条女使乜结婚啊，大哥。 最黑色幽默嗰样嘢就係话即係搞呢个叫做系即係强积金，即係第一任主席呢个许仕仁，喂佢都搞唔掂自己退休问题啦，屌佢都要破产呢个冚家产，即係唉。 周围要问人喺度度水係咪 唉。好，今日时间差唔多啊，下个礼拜再见。 拜拜。